想，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是上网的原动力，厄拉是生活的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奶奶，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咁啊，头先第一节咧，其实听嗰只歌《兰花草》啦。其实咧，今次都几过瘾嘅，有个花边新闻咧，就系关于呢个植物嘅。咁咧头两三日嘅时候咧，就喺台湾咧，有人咧就俾咗个名俾呢一个运动嘅，叫做太阳花革命。 OK， 咁啊点嚟嘅咧？其实咧，原来咧就系喺个巧合嚟嘅。个巧合咧就系咧有。即係我頭先講有好多人去送物資去支援啲學生啦，其中有一個有條友仔呢，佢就可能係賣花嘅，咁佢就送啲花去鼓勵一下啲學生，佢就送咗啲向日葵，即係太陽花啦 ,ok, 咁然之後呢就咁有其他人唔知道呢件事，就見點解咁多學生揸住太陽花嘅，咁就叫咗個名叫太陽花革命啦，但叫一日啫就反台啦，點解呢？因為台灣人都好一知半解，佢就喂邊撚個改個咁嘅名啊，太阳花咪即系中共系中国嘅国花嚟嘅，哇拗捻晒头，点解中国嘅国花突然间会有太阳花咧？原来啲台湾人咧，即系对共产党嘅历史咧，其实都系即系一知半解。因为点解咧？佢啲人咁解读，佢就话你冇听过东方红咩？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跟住然之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头先富富嘢起哟。他说我问大家有谁是啊，我唔知点解佢会从嗰个歌度呢佢联想到呢， 是 啊唔系我记得啦，我记得佢解读系咁嘅，佢就话因为嗰隻歌系讲红太阳，咁所以呢太阳花就系共产党嘅国花嚟嘅，唔系中国嘅国花嚟嘅咁样，咁一个好大嘅误会，咁然之后即刻将嗰啲太阳花呢，将嗰个有心人送嗰啲太阳花全部抌撚晒佢。係啦，咁但其实即系我諗送返兰花会好啲啦，因为台湾其实系好出名兰花，即系好似头先我哋首歌兰花草咁样啦。咁啊讲下啲歌嘅，讲下 你从你從你即系碰你开心 听到系好敏感， 听到一样嘢嘅话，即系台湾人对于共产党呢三个字系。 明白， 血性是幾 難，但係OK， 你 remind 咗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想我哋喺以往好多集都講嗰樣嘢，就係、是、你睇到台灣班學生就係咩咧？起碼仲識喺我眼中仲識分下是非，嗰個服務嘅源頭原罪喺邊度，就揾翻個原罪。你有冇見過呢五日？啊，或者有啦 ，OK， 我哋唔係身在台灣，但 係 起碼我哋喺個新聞裏面冇見到有班人着住紅衛兵嘅衫走去邊度好咧？ 走去台北車站附近， 係 新光三院，指住啲大 叫佢哋翻祖國， 同埋指佢哋叫佢哋買國貨， 係啦，冇嘅，甚至有內地嘅學生去觀摩呢件事 ，OK， 俾佢哋感動到嘅，反而調翻轉就有咯。咁所以我哋都嗱，即係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唔係即係睇你自己中意點揀啦 ，OK， 你中意揀香港嗰只嗰個版本，每個禮拜出嚟，即係過下自己癮嘅。 咁又然之後，但係又安全，要安全翻翻屋企嘅，咁你咪揀呢只咯。咁但係你要揀台灣嗰只咧，就呢只就叫勇武咯。 係啊，但係呢件事你咪將香港成個泛民再加埋嘅，就係話誒，無論左交又好，右交又好，乜撚嘢都好，你見到嘅就係第一樣嘢喺網上度，即係無論左交右交 ，OK 嗰啲成，唔見個 topic 係講得好多嘅，即 係 其實大家都係避，我嘅感覺係 因為醜咯。丑系其中一个原因 嘛？系点 解人哋做到自己吓、啊？自己得个讲字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十几廿年都冇人做咧。 跟住第二样嘢，岔开少少讲讲香港啦、即系你见到呢个礼拜 OK 一大扎泛民开会啦，顶然之后咧就走咗入去西环定唔知咩，同嗰扎人开政制改即系改嗰个普选政改会议 一锤定音啦、今日。 跟住然之后。台灣發生件咁嘅事，你班友又繼續話我支持我嗰、那個，總之我改少少、 啊， 其他人我唔接受。 悶啊，大家真 係 沒完沒了。 跟住然之後你就話、你肯講少少話改我啊，咁、我咪跟你上上海咯。 唔係喺呢個星期六已經啦，政府又請咗條啊北啟北大又請咗條蛋散教授嚟，咁啊講咗話唯一方法就係唯一只有呢個選舉委員會係合法嘅，咁然之後林鄭已經出嚟講咗啦，一錘定音啊！ 咁你成班人 咁、你搞乜嘢？ 唔係你定音咗之後，跟住成班人就咁即係收大聲算數吧，撚就 唔係咁。你作為 OK 嗰班人咧，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嗰班人咧，你真係你不要再存任何希望嘅呢班人。嗰度，你只係問自己啦，即係我諗係你只係問自己，你將會點樣去做 咯？ 係啊，即係呢個我諗係好緊要，即係靠自己啦。台灣嘅精神就係靠自己。 同埋香港玩咗咁多年啦、即係 OK 由 CPA 玩到呢一家九年啦、OK 你越去接受，佢就越踩落嚟。你而家成個通嘅態度就話 OK， 你做一個壞孩子咩？佢係乜撚嘢都唔俾。但係個事實其實你會見到一樣嘢嘅係唔係啊 ？OK，台灣玩咗幾年㗎啦，即係你見到內地嘅 CPA 曾經行過嚟，啲旅客唔係好 buy 嘅時候，跟住然之後佢哋可以喺背後或者扼到更大嘅嘢。但係今次當然啦，就係見到哦，可能一鋪過啦。如果今鋪真係俾佢搞掂，即係學生贏咗嘅話，相信嚟緊大陸嘅係再會重新去諗個另外嘅方法，可能再退多少少。 你只要你肯即係搞下嘢啊，就算人哋就算大陸啊，要嗰啲旅客啊，去台灣同去香港係唔同嘅。去香港冇嘢，冇指引俾你㗎，你中意嚟咪嚟咯。自己地方嚟㗎嘛，自己地方你嚟到中意除一物除一女物除一條褲除一條褲，喂唔使客氣。 你中意喺 自己嘅， 係啊喺廣東度屙屎得嘅， 係啊廣東屙屎冇問題嘅，因為呢個地方係我哋嘅，自己嘅。但係你台灣旅行。有指引嘅， 系 冇失禮啊，系咪先？去到喂，仲唔好咁多嗌交，系咪做好啲個形象，唔好嚇親人哋，因為嗰度未收噶嘛， 係啦， 溝到， 係啦，喂，都係咁啊！以前講解放軍，每解放一個地方都係噶，一樣相同道理，一定又係俾翻啲指引，俾啲解放軍嗱、去到嗰度啊，唔好搶啊，人哋鬧你咧就啊打唔係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啊，係咪？唔好食人哋啲嘢。你請你食都唔好食啊！ 係啊， 啊你有即係有失身份啦，咪失禮人啦、啊，即係會咁噶嘛。我哋而家去台灣旅行都係咁樣噶， 係啊， 係啊，所以係、真係冇嘢講啊，真係講下啲藝人啦、 啊，好啊， 即係我哋頭先講啲歌，咁、就台灣好多藝人啦、其實都有走去撐呢單嘢啦，咁、最積極嗰、那個就係你。嗰隊好鍾情嘅樂隊啦，五月天啦，咁就阿信同埋馬莎啦，咁、馬莎就特登喺度刪嗰日呢，就第一日就刪咗自己嗰間咖啡，就叫啲人唔好去幫襯佢，即係叫啲人食過立委，唔知立委係咪有，唔係食過立法院，可能立法院嗰度有咖啡飲啦，咁跟住然之後就阿信亦都 post 咗啲即係喺 Facebook 度係咁 post 嘢啦，咁同埋就又佢隻歌啦。慈奶嗰隻歌啦，咁就不斷咁樣冇播啦。咁就嗱，中國嗰方面咧，就雖然你入新聞就冇乜點報道，咁但係微博咧就已經爆曬廠啦，即係好多人 po 嘢。咁就即係譬如有啲人就話要禁播所有去撐過呢單事件嘅台灣藝人嘅歌啦。因為你又嚟我度揾食。 啊、跟住之後又趌鳩我，好似又好似唔啱咁樣嘅。咁、啊、包括有盧廣仲啊，有林宥嘉啊，有五月天啊等等啦、啊，仲、有仲有張元都有嘅，我記得。 嗯。 咁、啊、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咧，佢哋抨擊嗰啲人咧。其實大部分幾乎全部啊嚇，佢哋 post 嗰啲嘢，其實佢已經好照顧。我想同我想為呢班人呢班藝人咧，台灣藝人咧講翻幾句説話啫、 嗯。 就係呢班藝人其實已經好照顧中國人嗰個弱小嘅感情，因為佢哋 post 嘢咧接近100%全部喺 Facebook 嘅。嗱，嗰個問題就係點解國內嗰啲人係會上到 Facebook 先？係 啦，因為翻牆咯。 嗱，你講嘅啫呢個，唔 係 我覺得係要拉撚曬嗰啲抨擊台灣藝人嗰啲人嘅。 點知道 點解會咁嘅先？嗱呢樣嘢冇人講嘅，大佬啊，非常之懸疑 啊！國內應該完全唔知 啊。係啊，你應該完全睇唔到 咩嚟㗎？ 阿信同阿馬莎係好好啊，佢哋 係 咯。喂，即係我講啲嘢，我 suppose 係睇唔到㗎嘛。係 咯。 我而家喺背脊度話你啫，最多都係係咪先？ 暗喇底講下。係 啦，講幾句喺我喂，仲喺我喺我即係喺我屋企做㗎啫嘛呢啲嘢。點解你會嚟？點解你我喺我屋企做嘅嘢你會睇到㗎咧？ 我又冇 喺微博， 我又冇喺微信度 send 出嚟。 呢個真係問題嚟㗎。 我完全喺 Facebook 喺美國。嘅物體 係咯，攞 出嚟嘅 啫嘛。咁、所以阿爺係咪應該要跟進一下呢件事咧？ 係咯， 我覺得就不能放過，要追究嘅呢單嘢，呢件事件 係， 亦話係咪 Facebook 玩嘢先？ 唔係咯， 係啊，如果係 Facebook 玩嘢，就要追究 Facebook 嘅咯。 冇理由 Facebook 玩嘢啊！ 係啊，係咪係咪呢五日原來喺大陸都上到 Facebook 嘅咧？ 咁阿爺責任喎、 啊！你哋又你哋講啱咗一半啦，唔係 Facebook 玩嘢 ，Facebook 從來都冇玩嘢，佢一直都公開。公開曬出嚟嘅， 係 你哋自己 block 唔到啫。 哦，咁樣嗱，咁我哋就又讀一讀啲內地網民啦，有啲喺微博上面有啲咁講，佢話睇到一班咧耳熟能詳嘅台灣藝人撐學生民眾反對服貿協議，咁佢話我話咧佢哋係其實咧就唔使咁火急火燎咁樣咧，就去寫歌聲援嘅。佢話有首歌咧就現成，改個詞咧就直接可以攞去唱啦。佢話絕對係能夠唱出佢哋嘅心聲同埋抗爭嘅意義。咁係邊首歌咧？呢首歌歌名叫做《義勇軍進行曲》喎。我哋改咗啦，係不如我去嗰個版本攞出嚟俾佢播，咪搞掂啦。咁仲有咧，嗱有啲國內嘅朋友就咁講嘅，佢就話咧。呢單嘢啊，就有五個特點。第一就係咩呢？以反服貿之名行台獨之實。OK。第二就係民主，亦都有好壞之分嘅。正如女性就好偉大，但係潑婦咧，亦都係有唔少嘅。第三咧就話咩咧？民主就唔係包治百病嘅板藍根，甚至民主本身咧，亦都會生病嘅，叫做左傾右治病。第四咧就係咧喺新嘅世界格局之下咧，台灣已經逐步被邊緣化啦。再不奮發圖強咧，就必將出局。哇！呢啲語調真係好熟啊。咁仲有就係曾經係四小龍之一嘅台灣，而家俾人嘅印象係咩？似乎咧就淨係得翻富士康。嗱咁呢啲咧，嗱呢啲我覺得呢段嘢係好能夠代表即係今時今日咧強國裏邊嘅老百姓嘅心態、心聲嘅，即係都係即係同尖沙咀嗰啲。購物嘅人差唔多咋嘛，我嚟呢度買嘢幫你㗎嘛，促進你嘅經濟㗎嘛，咁樣。 我哋係老闆嚟㗎嘛。係 啦，你隔我咁樣啊，係啦，即係呢啲咁樣。 係啦， 咁同埋佢又幾叻嘅，佢自己又冇受過民主嘅洗禮，但係佢又識教你話俾你聽，民主呢都有好壞之分啊。咁嗰啲咁嘅嘢啊，又話民主係唔係包治百病嘅板藍根？咁即係點咧？即係覺得係咪好覺得係即係又係嗰句咯？即係其實真係呢個冇得怪，係兩地人嗰個文化差異。 係啊， 佢真係佢哋覺得開明嘅專制係佢哋想要嗰套，我都以前都講過。 係咯，唔使諗咁多。 即係佢覺得佢 幫我諗埋。 佢而家佢覺得佢係活咗一個開明嘅專制之下啊嘛，中國一個盛世，哇！我經歷過胡溫。跟住然之後，而家嘅習近平全部都係盛世嚟㗎嘛，冇問題㗎，係咪先？就算過多幾代，到我啲子子孫孫， 就出翻個嗰啲啊光水出嚟，冇問題啊，光我死咗啦，係咪先？最緊要咧，我呢代，我輪到我啱啱好，凸凸咁，要咩民主啫？係咪先？嗱，呢啲就係 代口有錢， 係咯。咁所以其實真係統一嚟都嘥氣喎，大家根本都。牛頭唔搭麻嘴，即係你統一香港係可以嘅，因為香港人真係抵撚死嘅。再講一次，但係台灣人係已經冇翻轉頭嘅喎。即係我想講俾啲國內嘅朋友聽，人哋真係已經行咗廿幾年嘅民主咯。OK， 你唔好理佢民主係咪能醫百病。OK， 但係總之佢就唔會相信開明嘅專制咯。係啦，咁你尋求唔到一個，我成日講嘅其實你睇到即係呢個可以講多少少，即係我哋當然明白啦，民主唔係一個最佳嘅方法 ，OK？ 民主就算你話今時今日即刻俾民主俾香港人，喺香港人想要嘅就民主，香港係咪即刻可以即係就光明啊？梗唔係啦，大佬民主係需要一個進程。你睇呢二十幾年嘅台灣其實係。一路每一件事其實係俾大家一個學習嚟㗎嘛，係咪先？譬如話政黨嘅輪替，政黨輪替裏面係需到而家都仲係喺度進行中，係個政黨輪替係需要尋求一個 HCF 嘅 ，OK，一個最大嘅公約數啊！即係如果你兩個政黨，如果喺個國家裏面嗰兩個政黨完全係南轅北轍嘅 ，OK， 咁你想象一下，每四年或者八年。做一次政黨輪替，就會將前面嘅嘢全部推翻曬佢， 你 又由頭又要再做起。 你好明顯，係 啦，亞洲其實好多國家嗰個民主嘅制度點解？即係呢個就成日會俾中國一個口實，話點解？喂，有啲國家民主係唔啱嘅，乜乜乜乜乜乜，但係你都要俾一個過程俾大家去學習啦。台灣就喺個學習。嘅過程裏面咯， 即係咁講啦。你頭先講話佢哋喜歡呢個開明嘅專制啦。其實我喺我諗十月嗰陣時候咧，我就同一個富二代喺度傾偈啦嚇，食飯傾偈啦嚇，咁去咗一間西餐廳，突然間咧就講開香港嘅問題。咁佢咧就同我講，因為佢係大陸人嚟噶嘛，基本上佢咧就同我講話。我都唔知道點解你哋香港人呢搞咁多乜嘢，又呢又路又話咩佔領中環咁樣，咁我都覺得好拉煩，成日搞亂香港。跟住我問佢一樣嘢，咁你係咪好鍾意而家香港個而家大陸嗰個政制即係個政府安排曬俾你呀嗰啲嘢啦。跟住佢話幾好啊，起碼我個銀包有錢先啦，啱啱先。跟住我話啦，如果你今日開始個政府即係你阿爸阿媽啦，日日淨係俾你食焗豬扒飯，日日都係食，一日三餐都係咁食。但係你望到其他人，佢有得食牛雜粉啊嗰啲等等啊嗰啲嘢，但係你冇得揀，你一日都係食嗰樣嘢，你冇餓死㗎，你係冇餓死㗎，但係你冇得揀。 但 係 佢接受喎，開開心㗎。 唔係呢樣嘢， 跟住佢靜咗喺度，佢靜咗喺度，佢覺得。啊，系，我冇得拣。 我话俾你，呢个朋友到最后都系会拣食猪扒饭，因为我有好多呢啲咁嘅内地嘅朋友咧。呢个 topics 咧，系成日都会讨论嘅。即系一见到香港人，佢就问你哋觉唔觉得好烦噶？你哋嗰度咧嘈喧巴闭啦，啲嘢又行唔喐啦，跟住然之后咧，佢又会同你讲啊，你睇我哋几好，我哋个政府效率几快啊！因为乜嘢唔使问过我哋㗎嘛，係咪先？係咪咁我哋咪靠晒佢囉。 佢仲有 係啊，佢哋 你知唔知点解个政而家佢唔俾你呢一样又唔俾嗰样，因为政府见到嗰样嘢对你哋唔好㗎嘛，所以呢佢哋先抽起嗰样嘢嘛，但佢冇諗过个政府就係对佢唔好囉。 呢个呢嗱，即係夏薩特，我可以同你咁讲啊，其实係唔太複雜嘅一個問題，係內地嘅朋友佢究竟點睇佢自己，同我哋點睇我哋自己呢，係有一個少少嘅分別嘅。好簡單，就係佢哋呢係一個，佢從來都係睇自己每一個人嘅個體呢係一個人民嚟嘅。人民 ,ok? 而我哋去尋求緊呢就係做一個人嘅啫，冇咗個文字嘅,ok? 呢個係共產思維嚟嘅。一個集體主義 ,ok, 你如果你喺返幾十年前啊，反右文革嘅年代啊，大佬你話你自己係一個人啊，你已經足以我足以可以因為你呢句說話呢，可以撥你去呢個右傾主義機會主義啦，個人主義呢啲嘢全部係不容許啊。所以你喺中國長大幾代嘅人，即係根深蒂固呢， 大家都係覺得自己係一個人民嚟嘅啫，佢冇從來冇諗過自己點樣做一個點樣去做一個人呢 ？OK， 其實即係唔需要太多嘅包袱，你究竟點樣去做一個人呢？其實而家香港都墮入呢個深淵嘅，我哋成日都係香港人、中國人，我哋成日都要去分呢樣嘢。其實諗下將中國同香港拋開，首先要諗諗自己究竟你想做一個咩人先啦、啊。即係已經係而家係好簡單可以解答到，即係我諗兩地嗰、那個。人係會有呢個咁嘅分別啦。 唉，真係好無言嘅。 唔係，其實我哋係戥台灣開心嘅，係 開心。 即係見到一件咁嘅，其實係不斷喺度上課啫嘛。第一就係話呢班學生喚醒咗整個台灣嘅人去再重新去思考，係咪所有嘢都係經濟行先，然之後因為經濟而要出賣自己嘅靈魂，出賣好多嘅嘢去換取呢個經濟咧？呢個亦都係台灣近幾年嘅一個大議題，因為台灣好多本土嘅實業啊，所有嘢其實冇出路，因為個市場太細啦，佢哋唔係一個國家啦，又就 join 唔到多國際嘅組織啊，點點點啊，令到台灣嗰個經濟亦都係陷於個困境。但係今次其實嗰班學生係喚醒咗呢樣嘢，叫台灣嘅人去重新再思考呢樣嘢係值唔值得咁樣去做。第二嘅就係乜嘢？第二亦都再喚醒所有嘅台灣人，就係話喂。投票唔係就可以解決問題嘅，張票原來係都解決唔到問題，呢個係俾一個警號俾嗰兩個黨㗎嘛，嗰兩個黨係將會經過呢一啲嘢繼續去強化自己同人民之間嗰、那個同台灣人之間嗰個鴻溝㗎嘛，拉返窄佢㗎嘛，因為你發覺原來而家已經俾一個息怒，你話俾你聽，喂呢、這個議會係大佬即係議會係幫唔到我哋嘅，你係玩嘢。我選，就算我正正經經選一個總統出嚟，個總統都會賣我哋嘅。咁呢個，我諗呢幾點係今次成件事一個得著，即係哪怕到最後係真係清任點好啦，清場又好，乜嘢都好啦。但係即係喺我心目中，學生係贏咗 啊，係啊， 贏曬嘅呢單嘢係，係啊，真係好正啊！ 同埋起碼俾到香港嘅所謂嘅泛民同埋支持香港民主嘅市民睇，原來我哋香港嘅泛民又好，立法會議員又好，都係咁 Q 冇用咯。 嗯， 係咯，即係有一個借鏡咯。 嗯，佢哋知㗎啦。 係啊，呢單嘢。 不過但係佢哋唔會做咁解啫嘛。係啊，佢不嬲都知自己係廢㗎啦。係啊，所以我咪再同大家講咯，嚟緊嘅一屆立法會。你仲投唔投票啊？ 真係要好好。 即係首先，我諗唔到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 ，OK，、我應該要做嘅就係我會用廢票去表達呢種不滿咯。係咪繼續要升級呢？我覺得可以㗎。如果有啲乜嘢可以做，咪做咯。做乜都好 ，rather 定去投票俾班冚家產啦。再講一次。你投票俾邊撚個都冇用啊！如果傑斯話俾你聽下屆去選立法會議員，你即刻屌鳩佢啦！你幫我做啲乜嘢先？你唔好呃我，我最撚真係乜嘢？我最撚真係虛偽啊嘛！你俾咁撚多科叔俾我做乜嘢啫？你係乜嘢都做唔到噶嘛？如你只會選，我話俾你聽，只有一個議員你值得去選嘅啫，就係當個議員話俾你聽，其實我入去即係為咗糊口嘅咋，我係乜都幫唔到你手噶，你選佢啦。係 啦。 我覺得 ，OK， 橫掂都要有60個位，嗰度都係個 employment 嚟嘅，OK， 咁你咪選佢囉，你當幫下人啦、啊， 至少佢 OK， 佢做咗俾你聽， 做個善事咁解嘅啫 ，OK， 如果唔係，仲有咩原因你值得選呢班咁家產啫？ 啊，冇嘢講嘅啫，唔係，所以套翻落嚟就話，即係你頭先所講嘅，你翻翻轉頭就話，你香港係個借鏡，但個問題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嘅時候。另外一方面你會睇到即以我去咁樣睇台灣嘅學生你會見到去到佢哋呢一代啦我哋所謂嘅新嘅一代你見到仍然有個 motivation 我就係好關心佢哋呢啲嘢嗰個樣嘢係切身嘅而佢哋有個遠景亦都睇到嘅就係、是、喂殺到埋你就冇㗎啦但你套用返落去香港我都話香港係唔會發生呢件事㗎 ,ok,、就算你撇除曬所有政黨撇除咗中聯辦撇除咗阿爺嘅時候都唔會因為去到呢個地步嘅係已經唔會再有咁嘅視野去睇到呢啲嘢㗎我哋香港嘅學生所以就係話即係你有睇到香港而家係有好多好多嘢悲哀原因就係咁解。 你講咁多其實都係一樣嘢啦都係一句可以 round up, 就係、是、香港人係抵撚死嘅 ，OK？ 咁但係抵撚死之餘咧，我哋希望，我哋希望我哋作為香港人 ，OK？ 即係人生滿希望，我希望就係話，喂，台灣人其實都係睇住香港人走過呢條路，所以先有今日咁嘅發圍。咁調翻轉啦，香港人點解唔去睇下台灣人？去點樣去做而學習下人哋呢，今日抵撚死啫，唔等於我哋下一代嘅人都要抵撚死啩，唔係代代嘅人都要抵撚死啩，始終有一日我哋都要發圍㗎 ,ok, 咁你即係大家自己去自己去計，自己去諗囉，係呀，真係好撚慘。 香港嘅人實在太過即係點樣現實啦，每一次譬如話遊行啊、示威啊，都係會講話， 係啊， 你整污糟我笪地方啊，哎呀，你阻住我啊。 嚇殺我！你我啊，我話俾你聽，我呢幾日我聽到一個最不撚之所謂嘅香港人同我講嘅 ，OK， 真係嘅，就係同我講佢話，唉，睇見呢件事啊，佢第一個反應係咩？佢就話，好彩，好彩。我冇移民到去台灣啫，哇！真係諗，喂，佢係嗱，即係佢係咩咧？佢都係。好覺得喺香港已經生活到冇意思，考慮㗎。你知近年都好多人考慮去移民台灣嘅。喂，佢第一個反應就係諗，唉，好彩冇諗去移民台灣。原來台灣都係唔掂㗎，咁樣都頂得好辛苦啊。即係咁樣，唉，即係無語啊。我淨覺得呢 兩件 好一有趣嘅反應。 我即係我答翻你，兩件事對於我姐嚟講，我對台灣城嘅印象係好改觀。第一樣嘢就係當年天下圍攻嗰件事 ，OK。另外覺得呢笪地方係有少少希望。跟住然之後，你再見到嘅今次大約嘅今次成件學生嘅運動 ，OK， 去入咗去立法院嘅時候，喂，你真係會見到一樣嘢嘅係啲人係個市民嘅心態，就係話喂，佢真係硬著去同你守住條底線先，哪怕係 OK， 真係。假設性最惡劣嘅環境，最後軍隊拉長都好，佢都係暫時呢刻，佢都會守住先，而佢會行出嚟去做咯。即係呢樣嘢係個寶貴， 放心啦， 價值觀嚟。 最後結局唔會太過殘暴嘅，俾個膽啊馬英九都唔會打個電話過去叫阿集聲隊解放軍過嚟嘅。OK， 咁馬英九呢條撚樣咧就真係太抵屌噶啦。 香港警察咧就話：，哇，好多黑影啊！ 係，唔係我哋搞唔掂，要出動軍隊。OK， 係咁樣啊嘛，咁啊。即係國民黨又唔會玩到咁盡嘅， 所以現實啲嚟講， 始終都要選舉㗎嘛， 始終都係文明㗎嘛， 所以現實啲嚟講，台妹係好過港女。 OK， 咁我哋休息一陣，休息一陣啦，我哋又聽多隻歌啦。嗱，呢隻歌咧就唱歌嘅咧就是一隊合唱團嚟嘅 ，OK， 咁啊呢隊合唱團咧就叫做木吉他合唱團，咁啊入邊其實有六位仁兄啦，咁都係七八十年代嘅，咁啊其中有一位咧其實咧大家對佢亦都係好熟悉嘅，咁啊另外嗰五個我都已經都唔識佢嘅大佬，咁啊其中一位成員就係李宗盛咯，所以點解佢會一路留喺呢個滾石就係咁解，咁當年咧木吉他合唱團咧其實咧係台灣一隊。好出名嘅即係民歌樂隊嚟嘅，咁啊就做咗好多好本土嘅台灣音樂，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好多台灣人聽到佢哋嘅音樂，仍然係覺得好有共鳴嘅。咁啊呢隻歌嘅歌名叫做《南下列車》，咁我哋咧就聽一聽先啦。咁啊翻嚟第三節再講下其他嘢。执着的原则。